起流浪的巴黎，边走边看夜店，搜集快乐气息。哦，城里的知己聊不完话题，于是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，没设定主题，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。哦，你粗心大意，由我来打理，送给你风和日丽，向幸福悄悄传递。 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